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91集，异常。 克里特岛迷宫，你听过这个神话吗？ 冬至恍然，他想起来了，克里特岛迷宫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希腊神话，不过不能怪冬至一时没有想到，毕竟他是土生土长的东方人，换作威廉说个不周山，他立马就能反应过来，那是共工的故事。传说克里特岛的国王之妻与海神波塞冬的牛私通，生下了一子，就是半人半牛的怪物米诺陶洛斯。国王为他修建了一座迷宫，将他囚禁在里面，定期送童男童女进去给他。 所以你的意思是，迷宫里的妖兽可能就是那个半人半牛的怪物？ 那不一定吧，组委会就算能找来鹰爪女妖，未必能找到这种传说级别的远古怪兽，再说他早就被杀掉了，说不定是别的东西，但他肯定有一定的危险性，毕竟我们的同伴已经陷落在里面，更何况这次还有魔物在旁边虎视眈眈。你说的那个被附身的日本人不会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说的对，我可能也被魔物附身了。 威廉吓了一大跳，飞快地伸手去摸枪，然后就看见冬至坏笑，才反应对方是故意在吓他，肩膀不由垮下来。 冬，不要吓我啊，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 开个玩笑调节下气氛嘛，没想到你掏枪的动作还蛮快的。 何止是快呀，简直是眨眼功夫，威廉的枪就在手里了。之前冬至看他说话总是嬉皮笑脸，难免觉得对方吊儿郎当，但现在看来美国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可观的。威廉冲冬至眨了眨眼。 嘿嘿，那你要不要考虑帮我说服李小姐跟我约会啊？ 没问题，我可以帮你转达，但她答应与否就要看她自己了。 哦天哪，你真是我见过最可爱的人了，当初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一定是位可爱的朋友和对手。 威廉肉麻兮兮的想给她一个拥抱，被冬至毫不留情的推开。 快点说正事儿。 好吧好吧。我怀疑啊，外面有人已经被魔物附身了。 这回轮到冬至吓一跳了，他下意识的以为威廉也在跟自己开玩笑，但抬起头，对方的神色却很严肃，冬至也跟着严肃起来。 你确定？ 当时我们决定先去罗斯岛看看情况，正好遇上英国人跟南欧人在打鹰爪女妖，这些刚才在外面已经说过了，但是我没有说的是，之后我们在罗斯岛搜索金苹果的下落，顺道过了一夜。那天夜里我睡得正熟，结果忽然感觉后脖一凉，紧接着又是后背一痛，要不是我警醒得快，可能现在已经没命了。 威廉说着脱下外套拉下衣服，冬至看见他后背有五个紫红色出血的印痕，像极了一个人的五指，力道之大，怕是要穿透皮肤将心剜出来。 你旁边是谁？ 英国的副团长，刚才坐在刘旁边的那个人，但应该不是他，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他睡得正熟呢，不过也不排除他是装的。之前我一度以为是潜伏在暗处的妖兽，只是赶紧让其他人起来戒备，后来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们还嘲笑我大惊小怪，但后来听你说到日本人被魔物附身的事情，我感觉啊，那天夜里可能有一些古怪。总之你小心一点啊，这件事儿我只告诉了莉莉丝，我们团队的人可靠与否我们还在观察呢。 多谢你，我回去之后会留意的。 只是口头表达感谢吗？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哎，好的，让李小姐跟我约会。 滚。 离开威廉的帐篷，冬至脸上没什么异样， 但在路过篝火时，他身上的铃铛忽然响了，声音细微，只有他一人能听见。冬至的脚步声声为之一顿。篝火旁边坐着五个人，一名美国人，两名英国人，还有两名南欧团队里的一男一女。冬至记得他们好像是意大利人。刘青坡他们并非内向，只是不爱跟其他国家的修行者过多打交道。而另外三个团队虽说也来自不同国家，但有着差不多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观，很容易就聊到一块儿去。这会儿刘青波他们已经差不多快休息了，那边还聊得起劲儿呢，只差没带点烤肉过来开派对了。铃铛响动是有范围限制的，李寒儿说过要离得很近才会响起，比如刚才冬至与威廉在帐篷里密谈时的距离。但威廉是正常的，铃铛自然就不会有响动，而现在冬至离这五个人也很近，所以铃铛响了。 是离得最近的英国人有问题，还是那两名意大利人有问题？对面的美国人虽然离得最远，但也有嫌疑。 冬至正在考虑要不要绕着他们走一圈来测试一下，但那样就有点明显了。冬至站着不动，已经引起了那五个人的注意。意大利人向冬至打了个招呼：“ 嗨，冬，怎么站着不动啊？要过来一起烤火吗？” 他好像是从威廉的帐篷里出来就失魂落魄的，该不会是向威廉表白被拒绝了吧？ 我只是刚才听见你们说烤肉，就有点饿了。 冬至说到烤肉，其他人也都不由自主地分泌口水。其实未必是饿，只不过从上船伊始，众人就没吃过什么美食，上岛之后又接连啃了几天干粮。现在别说烤肉了，就是能吃上烤香肠都觉得美味。然后大家就闻到了一股香味。起初他们还以为自己馋得出现了幻觉，但等转过头才看见冬至不知何时从背包里掏出一串真空包装的小香肠，分别递给他们的队友。杨守一接过香肠，就像穿在剑上烤，那剑前一天才沾过丧尸的血肉。李寒儿看不下去，拿出一根竹簪让他用竹簪烤，烤完了再把香肠换下来接着烤下一根。大家对于团长背包里好像永远拿不完的惊喜已经麻木了，但其他外国人还是头一回见到，看得眼睛都直了。美国人连帐篷都带了，就是没带香肠。威廉厚着脸皮过来蹭吃，冬至给了他一根。 最后一个，你正好赶上了。 威廉看着手上那一根小巧玲珑的香肠，打开包装，三下五除二，在其他人羡慕嫉妒的眼光中吃完，末了还咂咂嘴：“ 这真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香肠了，上面还有李小姐的竹簪留下的淡淡清香。” 杨守一翻了一个白眼，冬至嘴角抽搐，拍拍威廉的后背：“ 给我吐出来，那是我的香肠。”“ 哎，别，多谢你的恩赐，我才能吃上如此的美味。” 两个人打闹之际，冬至趁机压低声音把刚才领导想的事情说了一下。 你觉得是谁？ 我不确定，当时你的同伴离我最远，其他四个人嫌疑更大，你也观察一下，有什么消息随时沟通。 OK。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